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观看了我国小白水男子篮球队和中国奥林匹克男子篮球队的友谊比赛。崔龙海同志当体育部门负责干部，平壤市的体育工作者、青年学生和首都市民一同观看了比赛。在这场友谊比赛中，我国小白水男篮队以82-73赢了中国奥林匹克男篮队。在之前进行的两场友谊比赛中，我国小白水男篮队分别以81-70和65-56赢了中国奥林匹克男篮队。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朝鲜和中国两国运动员带着深情厚谊，展现出漂亮的竞技动作来进行一场精彩的比赛，表示非常满意。